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563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。第五分贪行品第17-2。佛告善现，若诸菩萨能如是行，为行何处？善现白言，若诸菩萨能如是行，都无行处。所以者何？诸现行法皆不转过。佛告善现，若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为行何地？善现白言，若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行圣义地。佛告善现，于意云何？若诸菩萨行圣义地，与圣义地为取相否？善现对曰：否也，世尊。佛告善现，于意云何？是诸菩萨与圣义地虽不取相，而行相否？善现对曰：佛也，世尊。佛告善现，于意云何？是诸菩萨与圣义地既不行相，为坏相否？善现对曰：佛也，世尊。佛告善现，于意云何？是诸菩萨与圣义地虽不坏相，而浅相否？善现对曰：佛也，世尊。佛告善现，是诸菩萨与圣义相若不坏浅，云何能断取相想也？善现白言，是诸菩萨不作是念，我今坏相浅相断想，亦为修学断想之道。若诸菩萨精进修行，断想道者，畏惧佛法，应堕声闻或独觉地。是诸菩萨方便善巧，虽遇诸相，即取相想，深知过失，而不坏浅，速断此想，正于无相。何以故？一切佛法为圆满故。佛告善现，如是如是。时舍利子与善现言，若诸菩萨梦中修行三解脱门，与深般若波罗蜜多有增益否？若诸菩萨觉时修行三解脱门，与深般若波罗蜜多既有增益，比梦中修亦应增益。何以故？佛说梦觉无差别故。善现报言，若诸菩萨觉时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尽明安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是诸菩萨梦中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亦名安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三解脱门，与深般若波罗蜜多能为增益，亦复如是。若梦若觉亦无别故。舍利子言， 梦中造业有增益否？佛说诸法不实如梦故，与梦中所造诸业应无增益。要知觉识意想分别乃有增益。善现报曰：若诸有情梦断他命，未至觉位，意想分别，便自庆幸彼所造业不增益也。舍利子言：无所缘事，若思若业，俱不得生。要有所缘，思业方起。梦中思业，缘何而生？善现报言：如是如是，若梦若觉，无所缘事，思业不生。要有所缘，思业邦起。可以故，舍利子，要于见闻觉知诸相有觉慧转，由思其染，或复其境。若无见闻觉知诸相无觉慧转，亦无染境。由此故知，若梦若觉有所缘事，思业乃生；若无所缘，思业不起。时舍利子问善现言：佛说所缘皆离自性，如何可说有所缘事，思业乃生；若无所缘，思业不起？善现答言：虽诸思业及所缘事皆离自性，而由自心取相分别，世俗施舍说有所缘起诸思业，非此所缘离心别有。时舍利子问善现言：若诸菩萨梦中行施，是以回向无上菩提，是诸菩萨为实以施回向无上佛菩提佛？善现报言：此是菩萨久已受得大菩提记，亦可请问，定当为答。时舍利子如善现言：恭敬请问此是菩萨。时此是菩萨结舍利子言：何等名为此是菩萨，而为能答尊者所问？为色也？为受想行识也？为色空也？为受想行识空也？切色非此是菩萨，亦不能答尊者所问。受想行识非此是菩萨，亦不能答尊者所问。色空非此是菩萨，亦不能答尊者所问。受想行识空非此是菩萨，亦不能答尊者所问。我都不见有法可名此是菩萨，亦都不见有法能答，有法所答，答处答时，即由此答，皆亦不见。我都不见有法能记，有法所记，记处记时，即由此记，皆已不见。可以过，舍利子，以一切法本性皆空，毕竟推争不可得故。时舍利子问慈氏言：仁者所说法 为汝所证否？此事答也，我所说法非汝所证。所以者何？我所证法不可说故。时舍利子作是念也，此事菩萨觉慧甚深，长夜修行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能作是说。而时世尊知舍利子心之所念，即便告曰：于意云何？如由是法成阿罗汉，未见此法是可说否？舍利子曰：否也，世尊。佛言：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所证法性亦复如是，不可宣说。是诸菩萨方便善巧，不作是念。我由此法与大菩提已得受记，今得受记，当得受记。不作是念，我由此法当证菩提。若诸菩萨能如是行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，与得菩提亦无不畏，决定自知我当证故。是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闻甚深法，不惊不怖亦不沉默。是诸菩萨若在旷野有恶兽处，亦无不畏。所以者何？是诸菩萨未遇扰疑诸有情故，能舍一切内外所有，恒作是念。诸恶兽等欲胆我身，我当施予令其充足，有此善根，令我布施波罗蜜多速得圆满，即证无上正等菩提。我当如是勤修正行，证得无上正等觉时，我佛土中得无一切旁生恶鬼。是诸菩萨若在旷野有恶贼处，亦无不畏。所以者何？是诸菩萨未遇扰疑诸有情故，能舍一切内外所有，乐修诸善，与身命财无所顾恋，恒作是念。若诸有情竟来劫夺我诸资具，或有阴私害我生命，我当与彼不生嗔恨，有此因缘，令我安忍波罗蜜多速得圆满，即证无上正等菩提。我当如是勤修正行，证得无上正等觉时，我佛土中得无一切劫害怨贼，有我佛土即清净故，亦无余恶。是诸菩萨若在旷野无水之处，亦无不畏。作是念言：我当宣说无上妙法，断诸有情可爱之病，设我有此可罚命中，与诸有情必不舍离大悲作意，施妙法水，其在薄福。是诸有情居在如斯无水世界，我当如是勤修正行，证得无上正等觉时，我佛土中得无如是一切焦渴法水旷也。我当方便劝诸有情修圣福业，随所在处皆令具足八功德水。是诸菩萨处皆尽土，亦无不畏。作是念言：我当精进 严净佛土，当证无上正等觉时，我佛土中得无如是一切寂静。诸有情类，具足快乐，随意所需，应念即至。如诸天上所念皆得，我当发起坚猛精进，令诸有情法愿满足。一切实处，一切有情与一切种，自缘无法。若诸菩萨无私不畏，定证无上正等菩提。是诸菩萨于机宜时亦无不畏。何以故？是诸菩萨恒审思维，无法明病，亦无病者，一切皆空，不应不畏。我当如是勤修正行，正得无上正等觉时，我佛土中诸有情类等无三病，精进修行，殊胜善法，如佛所说，常无懈废。是诸菩萨若念菩提，经久乃得，亦无不畏。所以者何？前记结束，虽有无量，而一念请，意念分别，即己所成。后记结束，应知一耳。是故菩萨不应语中作久远想，而生不畏。何以故？前记后记结束短长，皆一刹那心相应故。如是菩萨于可畏时能审思维，不生怖者，即证无上正等菩提。第五分姊妹品。第十八，儿时会中有一天女从座而起，顶礼佛足，偏伏左肩，右膝着地，合掌恭敬，白言：世尊，我于此中亦无不畏，愿当来世得作佛时，亦为有情说如斯法，作事于已，取妙金花，恭敬至诚，散如来刹。佛神力故，令此金花上涌虚空，缤纷而住。儿时世尊即便微笑，从面门出金色光明，普照十方，还从顶入。时阿难陀见闻是已，恭敬合掌，白言：世尊，何因何缘现此微笑？诸佛现笑，非无因缘。而时世尊告庆喜曰：今此天女与未来世当成如来应证等觉，结名星喻，佛号金花。庆喜当知，今此天女既是最后所受女身，舍此身已，便受男身，今未来际不复为女。从此末已，生于东方不动佛国，勤修凡行，此女彼戒，便自金花。从不动佛世界末已，复生他方有佛世界，随所生处常不离佛，如转轮王，从一台殿至一台殿，观欲受乐，乃至命中足不履地。此女一儿，从一佛国至一佛国，随所生处常不远离诸佛世尊，乃至菩提，恒修凡行。使阿难陀切作是念：今此姊妹当作佛时，亦应如今菩萨众会。佛知其念，告庆喜言：如是如是，如如所念， 金花菩萨当作佛时，亦为众会宣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彼会菩萨起数多少，亦如我今菩萨众会。声闻弟子起数难知，但可总说无量无数，比佛世界恶兽恶贼饥渴病等一切皆无，亦无诸余烦恼部位。而时庆喜复白佛言：今此姊妹先于何佛初发无上正等决心，种诸善根，回向发愿。佛告庆喜：此女过去燃灯佛所，初发大心，亦以金花散彼佛上，回向发愿，今得指我。庆喜当知，我于过去燃灯佛所，以五净花奉散彼佛，回向发愿，燃灯如来应正等觉知我根熟，与我受记，如于来世当得作佛，号为能记，戒名堪忍，结号为贤。天女儿时闻佛受我大菩提记，欢喜踊跃，即以金花散彼佛上，回向发愿，使我来世于此菩萨得作佛时，亦如金佛现前受我大菩提记，故我今者于彼受记。儿时庆喜闻佛所说，欢喜踊跃，怀言：世尊，今此姊妹久已修习大菩提心，回向发愿，今得成熟。佛告庆喜：如是如是，如汝所说。儿时善现辩白佛言：云何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现入空定？佛告善现：若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观诸色受想行识空，作此观时不令心乱，若心不乱，则如实见法，虽如实见法而不作证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云何菩萨虽见空法而不作证？佛告善现：是诸菩萨观法空时，先作十念，我因观法诸相皆空，而于其中不应作证，我为学故观诸法空，不为证故观诸法空，今是学时，非为证时。是诸菩萨未入定位，摄心与境，非入定时。菩萨儿时虽不退失菩提分法，而不尽漏。所以者何？是诸菩萨成就广大智慧善根，能自审思，我与空法今时应学，不应作证，我应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观诸法空，圆满一切菩提分法，不应今时正于实际堕二乘地，不得菩提。譬如有人勇健威猛，所力坚固，形貌端严，六十四能无不具足，与于技术学至究竟，具多最胜功德施罗，聪慧巧言，善能筹对，具词具意，有大势力，诸有所为皆能承办，善事业故功少力多，由此众人无不敬爱，有因缘故将其父母妻子眷属发去他方，中路经过险难旷野， 其中多有恶兽、怨贼、眷属小大，无不惊慌。其人自恃，多诸技术，威猛勇健，身意泰然，安慰父母、妻子、眷属，无忧忧惧，必令无苦。极度旷野至安稳处，彼人儿时化作种种勇锐兵仗，遇诸怨敌，令彼见之自然退散。故彼壮士于旷野中恶兽冤贼无伤害意，善权方便，将诸眷属极度旷野至安乐处。诸菩萨众亦复如是，悯生死苦，诸有情类，气念安住，慈悲喜舍，摄受般若波罗蜜多殊胜善根，方便善巧，如佛所许，持诸功德，回向无上正等菩提。虽具修空而不作证，身心悯念一切有情，愿诸有情遇施安乐，是诸菩萨超烦恼品，亦超魔品，即二乘地，虽住空定而不尽漏，虽善习空而不作证。而使菩萨住空定中，虽与相不执而不证无相，如坚翅鸟飞腾虚空，自在翱翔，久不堕落，虽依空系而不住空，亦不为空之所拘碍。诸菩萨众亦复如是，虽学空无相无愿解脱门，而不住空无相无愿，乃至佛法未及圆满，终不依彼，永尽诸漏。如由壮夫善贤射术，欲显己迹，仰射虚空，未令空中箭不堕地，复以后箭射前箭窟，如是辗转，经于多时，箭箭相成，不令其堕。若欲令堕，便指后箭，而使诸箭方顿堕落。此诸菩萨亦复如是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摄受殊胜方便善巧，乃至善根未及成熟，终不中道，正于实际。若识善根已及成熟，便证实际，得大菩提。是故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方便善巧，皆应如是，与身法性审敌观察，若诸佛法未及圆满，不应作证。而时善现辩白佛言：甚其世尊，悉有善事，是诸菩萨能为难事，虽学身法而不作证。佛告善现：如是如是，此诸菩萨誓不弃舍一切有情，能办私事，为诸菩萨发广大心，为脱有情生死苦故，虽数引发三解脱门，而于中道不正实际。所以者何？所欲度脱，不应舍故；方便善巧，所护持故，不应中间，正于实际。复此善显，若诸菩萨于甚深处，欲以般若波罗蜜多审敌观察，为空无相无愿等持三解脱门所行之处，是诸菩萨应作十念：有情长夜起有情想，直有所得， 因生种种邪恶渐去，轮回生死，受苦无穷。我为断彼邪恶渐去，应求无上正等菩提。为诸有情说深空法，令断彼执出生死苦。是故虽学空解脱门，而于中间不正实际。世诸菩萨由其此念方便善巧，虽遇中间不正实际而不退失慈悲喜舍四种圣定。所以者何？世诸菩萨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所摄受故，倍增白法，诸根建立，力觉道之转复增益，不辞善现。世诸菩萨应作十念，有情长夜行诸相中，起种种执，游思轮转，受苦无穷。我为断彼诸相执故，应求无上正等菩提。为诸有情说无相法，令断相执出生死苦，由此数入无相等持。是诸菩萨由先成就方便善巧，即所起念虽数陷入无相等持，而于中间不正实际，虽于中间不正实际而不退失四无量定。所以者何？是诸菩萨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所摄受故，倍增白法，诸根建立，力觉道之转复增益，故此善现。是诸菩萨应作十念，有情长夜其心常起，常想乐想我想静想，由此引生颠倒执着，轮转生死，受苦无穷。我为断彼四颠倒故，应求无上正等菩提。为诸有情说无倒法，为说生死无常无乐无我无净，唯有涅槃微妙洁净，具足种种真实功德，由思数入无怨等持。是诸菩萨由先成就方便善巧，即所起念虽数陷入无怨等持，而诸佛法未及圆满，终不中间正于实际。虽于中间不正实际而不退失四无量定。所以者何？是诸菩萨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所摄受故，倍增白法，诸根建立，力觉道之转复增益，不辞善现。是诸菩萨应作十念，有情长夜先已行有所得，今亦行有所得，先已行有相，今亦行有相，先已行颠倒，今亦行颠倒，先已行和合想，今亦行和合想，先已行虚妄想，今亦行虚妄想，先已行邪见，今亦行邪见，由思轮转，受苦无穷。我为断彼如是过失，应求无上正等菩提。为诸有情说甚深法，令彼过失皆永断除，不复轮回受生死苦，速证常乐真净涅槃。是诸菩萨由深悯念一切有情成就殊胜方便善巧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摄受故，与身法性常乐观察， 为空、无想、无愿、无作、无生、无灭、无性实际。是诸菩萨成就如是殊胜之见，若堕无相、无作之法，或住三界，俱无是处。是诸菩萨成就如是殊胜功德，舍诸有情而去缘集，不证无上正等菩提，扰于有情，亦无是处。是诸菩萨成就如是殊胜功德，舍诸有情而去缘集，不证无上正等菩提，扰于有情，亦无是处。不辞善显，若诸菩萨欲得无上正等菩提，应当请问诸于菩萨，云何菩萨修习一切菩提分法，引发何心能令菩萨学空无相无愿无作无生无灭无性实际而不作证，然修般若波罗蜜多？若于菩萨得此问时作如是答，诸菩萨众但应思维空无相等不畏显示，应念不舍一切有情，摄受殊胜方便善巧。当知彼菩萨先未蒙诸佛授予无上正等菩提不退转记，所以者何？彼诸菩萨未能开示分别闲了不退转地诸菩萨众不共法相，不如实知他所请问不退转地诸行状相，亦不能答。而时善现辩白佛言：颇有因缘知诸菩萨不退转否？佛告善现：亦有因缘知诸菩萨是不退转。为有菩萨与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若闻不闻能如实答，先所请问能如实行不退转地诸菩萨行，有此因缘知彼菩萨是不退转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以何因缘有多菩萨行菩提行，少有能作如实答者？佛告善现：虽多菩萨行菩提行，而少菩萨得受如是不退转地微妙慧迹，若有得受如是迹者，皆于此中能如实答。善现当知是诸菩萨善根名利智慧深广，世间天人阿苏罗等皆不能坏大菩提心。第五分梦行品第十九。不辞善现，若诸菩萨乃至梦中不着三界及二乘地，亦不称誉，虽观诸法如梦所见，而于实际能不正受，是不退转诸菩萨相。不辞善现，若诸菩萨梦中见佛，无量百千大众围绕而为说法，或见自身有如是事，是不退转诸菩萨相。不辞善现，若诸菩萨梦中见佛，具诸相好，常光一巡，周匝照耀，与无量众永在虚空，现大神通，说正法要，化作化事，令往他方无边佛国做诸佛事，或见自身有如是事，是不退转诸菩萨相。佛此善现，若诸菩萨梦见狂贼破坏村城，或见火起焚烧聚落， 或见恶兽欲来害身， 或见冤家 欲斩其手，或见父母临当命中，或见自身众苦来逼。虽见此等诸不畏事而不惊惧，亦无忧恼，从梦觉已能正思维。三界非真，皆如梦见，我得无上正等觉时，当为有情说三界法，一切虚妄皆如梦境。是不退转诸菩萨相，不此善行。若诸菩萨乃至梦中见有地狱、旁生鬼界诸有情类，便作是念：我当精勤修菩萨行，速去无上正等菩提。我佛土中得无地狱、旁生鬼界恶趣即名，从梦觉已亦作是念：善信当知，是诸菩萨当作佛时，国土清净，定无恶趣及彼名声，是不退转诸菩萨相，不辞善行。若诸菩萨梦中见火烧地狱等诸有情类，或复见烧诚意居落，便发愿言：我若已受不退转计，愿此大火变为清凉。若此菩萨作是愿时，梦中见火即为顿灭，当知已受不退转计。若此菩萨作是愿时，梦中见火不为顿灭，当知未受不退转计。觉时见火烧诸诚意，我随愿灭，不灭亦然，不辞善现。若诸菩萨觉时见火烧诸诚意，便作是念：我若时有不退转相，愿此大火即为顿灭，便作清凉。念已发言，火不顿灭，燃烧一里，或至一里，不烧一里，或烧一家，或至一家，复烧一家，如是辗转，其火乃灭。是诸菩萨当知亦宜受不退计，然被烧者谤法于殃，或表当来谤法苦相，不辞善行。若诸菩萨见有男子或有女人现为非人之所魅着，受诸苦恼不能远离，便作是念：若诸如来知我已得清净意乐，知我已受不退转计，以离声闻独觉等地，必得无上正等菩提，愿垂照察我心所念。若我实能修菩萨行，即证无上正等菩提，即把有情生死苦者，愿是男人或赐女人不为非人之所扰恼，彼随我语，即当舍去。是诸菩萨作此语时，若彼非人不为去者，当知未受不退转计；若彼非人即为去者，当知已受不退转计。不辞善现。有诸菩萨实未受得不退转计，见有男子或有女人现为非人之所魅着，受诸苦恼不能远离，即便轻而发诚地言：若我已得不退转计，令此男子或此女人不为非人之所扰恼，彼随我语，速当舍去。而时恶魔为诓惑彼，即便驱逼非人令去。所以者何？恶魔威力胜彼非人，是故非人受魔教斥，即便舍去。 十，彼菩萨作是念言：非人今去，是我威力，随者何？非人随我所发誓愿，即便放舍男子女人，无别缘故。世诸菩萨既不觉知恶魔所作，为是自利。轻于菩萨起增上慢，虽勤精进，终不能得无上菩提，堕二乘地。数为恶魔之所诓惑，是故菩萨应善觉知诸恶魔事，修诸善业，不自善现。有诸菩萨实为受得不退转计，远离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未免魔惑。为有恶魔为诓惑故，方便化作种种形象至菩萨所作如是言：如自知言，过去诸佛已曾受汝大菩提记，汝身眷属乃至七世名字差别，我悉善知。汝身生在某方某国某城某邑某居落中，汝在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某宿向往中生。如是恶魔若见菩萨秉性柔软，诸根暗钝，便诈计言：如与先世所秉根性已曾如是。若见菩萨秉性刚强，诸根明利，便作计言：如与先世亦曾如是。若见菩萨具足种种度多功德，及于圣行，便诈计言：如与先世亦曾如是具足功德，应自庆畏，勿得自轻。十，彼菩萨闻此恶魔说起过去现在明等功德，欢喜踊跃，起增上慢，灵灭回骂诸于菩萨：恶魔之矣，复告之言：如定成就殊胜功德，我已受汝大菩提记，已有殊胜瑞相现前。而时恶魔未扰乱故，复脚化作种种形象至菩萨所，现亲爱言：如今一句不退转得，应自敬重，勿折尊人。十，此菩萨闻彼语已，增上慢心，转复坚固，令一切智远而更远。是故菩萨欲得菩提，应善觉知诸恶魔事，不自善现。由诸菩萨不善了知名字实相，但闻名字妄生执着，为有恶魔方便化作种种形象来告之言：如所修行愿行已满，不久当证无上菩提，如成佛时当得如是殊胜功德尊贵名号。为彼恶魔知此菩萨长夜思愿：我成佛时当得如是尊贵名号，随其思愿而即说之。十，此菩萨远离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闻魔即说，作是念言：此人其在，为我即说当得成佛尊贵名号，与我长夜思愿相应，由此故知我定当得成佛，名号胜过于人。如如恶魔即彼名号如是如是骄慢转增，轻蔑诸于实德菩萨，由思转远无上菩提，当作声闻或独觉地。是诸菩萨或由此身亲近善友，至诚悔过，虽经多时 流转生死，而后当证无上菩提。若有此身，不遇善友，至诚悔过，彼定流转，生死多时，愚痴颠倒，后虽精进，修诸善业，而堕声闻或独觉地。如是骄慢轻于菩萨，罪过四重，即无无间、无量倍数。是故菩萨应善觉知，如是即说虚名号等微细模式，不应骄慢轻于菩萨。不此善显，有诸菩萨卧居旷野，修远离行，时有恶魔来至其所，恭敬赞叹，作如是言：大师，能修真远离行，此远离行贤圣称誉，诸天龙神皆共守护。善仙当知，我不称赞此远离行，以为真实。善仙白言：此远离行若非真实，于复是何？佛告善仙：若诸菩萨或居诚意，或居山野，但离烦恼二乘作意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是名菩萨真远离行。此远离行，诸佛世尊称赞开许，菩萨应许，令诸菩萨即证菩提。善仙当知，摩所称赞常居山野，焉作思维，游杂烦恼二乘作意，离身般若波罗蜜多，不能圆满一切之智。有诸菩萨虽乐修行，摩所称赞远离行法，而心轻蔑，恒居村城，修真远离诸于菩萨。善仙当知，是诸菩萨远离般若波罗蜜多，虽经多时居深山野，修远离行，而不了知真远离法，增长骄慢，于二乘地深生乐着，终不能得无上菩提。非佛世尊称赞开许，亦非菩萨所应修行。善现当知，我所称赞诸菩萨众真净远离法，是诸菩萨都不成就，彼于真净远离行中亦不见有相似形象，而诸恶魔为诓惑彼，令生骄慢轻于菩萨，来至空中殷勤赞劝言：是真净远离行法。善现当知，是诸菩萨虽居山野，而心喧杂，不能修学真远离行。有诸菩萨虽居村城，而心极静，常能修学真远离行。善现当知，是诸菩萨与常修学真远离行诸菩萨众轻弄回字，如旃陀罗，与不能修真远离行诸菩萨众供养尊重，如佛世尊。善现当知，是诸菩萨远离般若波罗蜜多，发起种种分别执着，作是念言：我所修学是真远离故，为非人来至我所，称赞护念。居诚意者，身心扰乱，谁当护念称赞敬重？是诸菩萨心多骄慢，烦恼恶业昼夜增长。善仙当知，是诸菩萨与菩萨众为旃陀罗，为无菩萨摩诃萨众亦是天上人中大贼，诓惑天人阿苏罗等。 其身虽服沙门法衣，而心常怀怨贼亦乐。诸有发趣，菩萨乘者，不应亲近供养恭敬。所以者何？此诸人等怀增上慢，外似菩萨，内多烦恼，恶业增盛。是故善现，若诸菩萨真实不舍一切之智，求证无上正等菩提，普为利乐诸有情者，不应亲近如是恶人。善现当知，诸菩萨众常应精进修真事业，愿离生死，不着三界，与彼恶贼旃陀罗人常应发生慈悲喜舍，应作是念：我不应起如彼恶人所起过患，设当是念：如彼暂起，即应觉知，令速除灭。是故菩萨欲证无上正等菩提，当善觉知诸恶魔事，应勤精进，远离除灭如彼菩萨所起过患，勤求无上正等菩提。若诸菩萨如是学者，是为善巧觉知模式。卷第563。